言是一种很玄的东西，如影随形，无声又无息，出没在心底，转眼吞没我在寂寞里，我无力抗拒的不是夜里，想你到无法呼吸，恨不能立即朝你狂奔去，大声地告诉你，愿意为你，愿意为你，我愿意为你忘记我心。算多一秒停留在你怀里，失去世界也不可惜，我愿意为你，我愿意为你，我愿意为你被放逐天际，只要你真心能爱与我回应，只要你真